從長遠角度出發，一貫推進半島和平共處政策。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早部分時間多雲，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8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微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日間相當溫暖，早晚較為潮濕，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 85%。 之後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3至4級，部分地區有薄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3至4級，海有小至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能見度11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29公里，黃茅洲吹東風3級。澳门吹东风偏东，是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啲晚间工程啦。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由嚟紧嘅9:30直至朝早5:30，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啦，有部分嘅左线会封闭噶。咁另外喺铜锣湾恩平道亦都有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00直至朝早6:00，介乎礼顿道至到希慎道嘅路段系会封闭，车辆禁止由礼顿道左转入去恩平道。揸车嘅朋友经过以上地方啦，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仍然比较车多。至于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啦，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啊，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区政府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经已发表，我们积极推动香港以人工智能和金融赋能产业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增加支援市民和企业，关爱惠民，俾我哋找紧机遇，为市民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建设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一个分享点样面对挫折的电台节目 《失败的礼物》。 讲失败嘅话咧 ，quit 咗份 job， 跳出嚟做其他工作咧，系一件好失败嘅事，因为完全系唔知究竟呢个商界系点样运作。咁好多时就系遇到挫折嘅时候咧，我会系俾自己一个提醒咯，只系谂下有冇啲创新嘅方法你未做过嘅。咁只要你做得到嘅时候咧，人哋就会觉得哇一声，就会觉得你好犀利啦。 更多失败过后重新振作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失败的礼物》，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5间的小学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梯历来新高。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今年我们都知道涉及的学校数目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都提前成立了这个专责小组，去帮助学校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或者是支援他们畅顺过渡。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望镜头，喂，系呢边呢边呢边， 等先，唔好意思啊，反翻住个镜头先。哇，真系咁 free 嘅， 喺呢度系咁噶，随时要推咪噶嘛。你记得上个星期突然间揿停首歌就播翻咩？ 记得， 系啊，系 OK， 好，一二三，影相。唔系，因为咧，我哋啲耍流程嘅听众咧，就好重视我哋嗰张开 pose 嘅，即系开波嗰个相嘅。 但系你嗰支咪遮住你个样，你 唔紧要啊，唔紧要，因为啲人唔系想睇佢，想睇你啊。吓， 唔系嘛？系咪真系真噶？ 好啊，开始咁样嘅所有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周嘉怡。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咁啊，琴日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开场嗰阵咧，就因为啊，俾嘉怡都望一望啊，因为咧就早几年有位听众咧就寄咗一本即系邮票簿俾我好保存啦。咁啊，其实好开心，因为琴晚咧我哋睇到我哋嘅 post 嗰度咧，就有好多嘅听众咧。都将佢哋自己嗰啲屋企嘅邮票簿啊，嗰啲咁嘅集邮啊，嗰啲咧就即系摆翻上网啦。你有冇你生日嗰出世嗰年嗰啲邮票啊？ 我想话我爹哋都系有储邮票噶。 系，而家仲有冇啊？ 有啊，喺晒个柜里面。啱啱上年执屋嘅时候，我先全部拎翻晒出嚟，喺度欣赏下。仲有嗰啲叫咩？ 小船章、首日封、 首日封啊， 系。 系咯，首日封咯，好靓噶， 好靓噶，系啊，有冇你有冇你嗰年啫？系啊， 我睇下先，我嗰年 即九 九几嗰年啊嘛， 咁啊，一阵你可以抄啦。咁啊，即系讲到呢件事咧，我谂啊，每一个人咧，即系尤其是耍流程呢个节目，我成日都讲啊，我哋即系吓留翻一啲大家好值得嘅纪念嘅回忆啊，等等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就总有一啲唔同形式嘅储嘢嘅。咁啊，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啦。嘉怡，你有啲咩系储嘅咧？ 细个啊，细个储咧，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有啲一本簿，跟住入边，我记得我嗰个系 Tom and Jerry 嚟嘅，跟住入边咧有有啲一格格俾你爱嚟黐翻啲贴纸落去嘅，嗰啲贴纸咧系一包包咁样买嘅， 吓、啊，即系好似集图册咁样。 系啊，系咪叫集图册咧？ 即系有 number 噶嘛？ 有 number 噶，有 number 噶。跟住你去买嗰啲咧，一 即系七仔啊，同埋啲士多啊。 士多啊，嗰阵时喺。 等先，等先，有两款嘅贴纸簿嘅。 系。 即有一款就係你專門係儲嗰款貼紙嘅貼紙簿， 係 即例如好似嚟緊世界盃， 係啦， 咁我就儲翻咁多個國家隊嘅明星嘅貼紙簿， 係。 但另外一款係佢嗰張紙係一個有塊有啲膠喺面， 係 你貼咗張貼紙落去之後咧，你可以儲起嗰張貼紙，必要時你可以攞翻出嚟再用嘅喎。 嚇！ 我又冇试过，可以拎翻出嚟再用， 即好似呢啲咁样咧，貼紙簿。 系 咁咧，你见到啲有啲好靓 嘅贴纸噶啦，即系譬如咧有件衫，有支魔法棒，有个发型，有对袜咁样。但咁我啲女咧就好中意玩呢啲嘅，即系可以咧就砌个公主个造型出嚟，系贴纸嘅啫。 系啦，但系佢最劲嘅地方就系你贴咗落佢嗰张胶纸上面嘅时候咧，佢系唔会破坏你张贴纸嘅。 我哋嗰个年代应该冇呢啲嘢嘅。 我哋嗰个年代系贴咗落。 唔系，我以为你同我同一个年代。 系，我即刻系，我系同你同一个年代嘅，啱。 咁应该有呢啲啦， 有啊， 你一定有玩过， 所以我先问系边款咯， 边只翻出嚟噶嘛？ 系啊， 我有啊，有玩过啊。 不过以前头先讲嗰啲你都见识过嘅， 见识过，听阿妈讲过咯。 系，咁个 Tom and Jerry 嗰个系点咧？ 唔系都系咁样噶，一本簿，跟住入边一格格，咁你 系 储啲 number 嘅。哦，系，即系我中意玩嗰只啊。 系啊，但系好开心，你唔觉得每次拆嗰个？ 其实而家都有噶， 嗰个胶吓有噶嘛？ 即系我觉得而家有好多类型嗱。首先咧，而家要玩呢啲咁嘅贴纸嘅卡咧，就仲五花八门过我哋个年代嘅嗱。我哋嗰个年代，我相信你嗰个出嗰个牌子都应该系嗰个即系俾你贴嗰个牌子啦。因为佢又有出嗰啲世界杯集图册啦，佢又会出一啲物即系譬如出恐龙啊集图册啊。 咩牌子？我想知 道。一个P 字头嘅，系佢个中文名叫俾你贴啦。咁 anyway 咧，佢有好多出好多系列嘅，迪迪尼佢又会有出啊，Sanrio 佢又会有出啊，咁啊篮球又有啊，足球又有啊，英超又有啊，其实佢出好多噶。咁我嗰个年代咧就冇咁五花八门咧，我仲记得有恐龙集图册啦，海洋生物集图册啦，咁你嗰、那个Tom and Jerry 都好似有嘅，不过我就冇玩嘅。 哦，仲有一样嘢，女仔好中意玩嘅。 系。 都系储，都有储嘅。以前咧，呢个你真系唔知啊。系啊，以前咧，嗰啲公仔，即系以前系，譬如 芭比咁樣 啦，芭比 係啊，咁佢就係真係會成個公仔喺度噶嘛， 係係。 但係最初嘅時候，我記得我玩過嗰啲係平面噶， 係。 是一个即是平面一个人，跟住之后咧，佢有啲衫俾你着上去嘅。 哦，记得， 你记唔记得？ 紫衫紫裤嘛。 系啊，跟住之后系嗰个衫咧，上面有两个 U 型咁样咧，系一个钳住，即系钳住落嗰个人嗰个身嗰度噶嘛。 系， 我觉得好得意噶，我细个又好中意储嗰样嘢嘅。喂，而家我从来未见过 啦。同埋有一段时间，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以前啊，書報攤比較多啦，咁其實咧而家都有嘅。其實書報攤咧係有好多貼紙賣嘅。嗱，嗰啲貼紙咧，純粹係嗰個年代興嗰樣嘢，佢就會出一堆貼紙嘅。譬如嗰個年代興咩大鐵人十八號，咁佢又會有大鐵人十八號，或者係超人迪迦，又或者係你好中意嘅我係小忌廉，咁佢就會有一啲。我懷疑都係一啲 A 貨嚟嘅，佢哋會自己印一啲貼紙出嚟賣。咁嗰啲貼紙好簡單嘅啫，可能真係一張 A4 紙，或者一張 A4 紙嘅一半，佢就貼滿咗好多嘢喺度噶啦。即係譬如龍珠咁啊，佢哋有個孫悟空，又有無限，又有啲 character 喺度。咁就係一啲我哋嚟玩嘅貼紙，冇即係冇嘢噶。你純粹可能係貼喺，即係譬如好似呢個郵票簿。咁你見到第一版咧，佢有好多呢啲貼紙咧。或者呢啲咧，呢啲 sticker 咧，其實就俾啲學生貼喺個書個包書膠上面啦。或者我以前咧就貼喺譬如我瞓碌架床啦。咁碌架床咧好多欄噶嘛，嗰啲欄杆啊，咁我就貼喺個欄杆度，我又將鐵人十八號，跟住又有唔知咩六神合體嗰啲貼紙擺喺度。咁夜晚你望到嗰啲貼紙咧，或者你朝頭早望下已經好開心，有一張貼紙係有嗰個機械人喺度，好開心噶啦。 係，同埋嗰啲貼紙好正噶嘛，即係首先你可能會見到有粉紅色嘅哆啦 A 夢噶嘛，因為佢係翻版噶嘛，啲色係。唔知点解 错咗 啦，有个粉红色嘅哆啦 A 梦，跟住同埋咧，旧式嘅嗰种镭射啊，好耐冇见啊，即系嗰种贴纸下面个底有啲反出嚟，好似 CD-ROM 咁样反出嚟反光嘅镭射贴纸系少见咗好多噶嘛，因为而家通常兴嗰啲贴纸咧，因为我两个小朋友都有玩贴纸啦，而家兴立体贴纸多啲啊，系啦，即系再多一阵嘅 胶面硬咗嘅 系啦，但以前我细个都系嗰啲镭射贴纸， 最鬼憎嗰啲啊！成日跌咗落去啲地板度咧，你要刮翻佢，好烦噶嘛！你知啲细路仔咧玩嗰啲贴纸周围贴噶嘛？有时咧就贴咗喺啲台角度啊，地板先难搞啊，要搵嘢铲翻起佢噶嘛！咁啊，但系咧每个年代嘅小朋友咧都系特别，即系对于某一款嘅贴纸。都是情有独钟的。 是。 咁啊年代唔同啦，係啊。咁啊家里仲有储咩？ 我仲有储。 你储唔，其实你中唔中意储嘢嘅先？ 我应该话我唔係中意储嘢，但係我麻麻地抌嘢。 哦。 咁就变咗好似储咗嘢咁啦。 係。 我以前咪储 Yes Card 囉。 係。 Yes Card。 你储边个㗎？ 梗系郭富城啦， 我因为我向咗个女士嘅方向啊， 我会抽到其他人嚟换咯，换翻郭富城。 即系见到张学友 换， 就换郭富城。咁女士你储唔储噶？ 女士真系冇储， 即系你会 好专一噶， 系 郭富城就系郭富城，冇其他嘅 yes 卡。 咁你会唔会去潜噶？当年 会啊，会潜啊，会潜啊，喺铜锣湾上楼。去个总部嗰度潜咯， 系 我都系会潜。 咁你系以乜嘢为目标嘅？即系譬如咩闪中闪啊，即系搵到一张绝版卡就好开心。 只要系佢就开心啦。 哇， 系真系咁啊！ 有 做咩？ 有冇听？ 我谂紧我储细个储啲咩啊？因为咧嗱，即系我储卡咧就反而已经系去到嗰啲对战卡咯。即係其實去到而家都仲有嘅， 而家好多 係啦。 哇！而家嗰啲係黐線嘅喎，好貴嘅喎。 即係除咗精靈喺我個年代，其實已經有嘅啦。其實佢換咗幾個版本嘅，即係呢套嘅卡通片。咁當然仲有嗰、那個數碼暴龍啦。咁因為反而咧有個我聽翻嚟係香港版嘅遊戲卡咧，係曾經風魔一時嘅，有一個叫召喚王。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因為點解嗰陣時喺我嗰年代咁興呢個嘅嗰啲遊戲卡咧？其實佢又係有啲怪獸啦，咁又有啲道具啦，然後又係對打嘅嗰個玩法嘅。咁但係咧，佢就係替煙咗咧，好似係其中一個嘅嗰啲少年雜誌啊，即係 Coco 啊。咁喺入面有漫畫連載，咁然後咧仲要係咧，即係嗰陣時嗰啲卡咧係你買嗰本雜誌嗰期就會送一本嘅特別版嘅一張特別版嘅卡喺嗰度。咁所以嗰班僆仔即係我哋個年代就係儲呢啲嘅召喚王嘅遊戲卡囉。 但係我屋 其實唔明咧點樣玩噶，因為我曾經見過咧，即係上去銅鑼灣嗰啲咧，我見到嗰啲人係真係又喺張台嗰度咧，幾個人一路係咁。 阿 Martin 同阿 Billy 仔， 係啊，即係佢哋真唔係，我見嗰啲係大人嚟噶，即係佢哋係好似 佢真當 board game 咁樣玩咯，即係嗰啲桌上遊戲，咁佢咪要計分啊、生命值嗱，實質點玩我唔記得，因為我淨係反而記得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冇錢。咁你就見到人哋嘅朋友係有呢啲咁樣嘅卡呢，就想同細佬玩。結果我哋就做咗一件事，就係將屋企唔要嘅嗰啲練習簿，然後呢就自己 戒 一張張紙，戒一張張紙喺嗰度啦。咁然後就自己畫翻嗰啲公仔喺入邊，哦，即係例如嗱，呢個係火屬性， 啤牌我都畫過啦，冇錢嘅。 你啤牌你又跟翻 畫翻啲紅心啊，街磚落。 跟翻，但我哋冇得跟噶嘛，咁我哋就自己畫到好勁咯。嗱，呢個係火屬性嘅恐龍，咁佢咧就一萬攻擊力，咁然後咧我就再畫一個超級防護罩，然後你自己要寫好多文字，然後自己畫，然後又洗牌同細佬自己去玩嗰個遊戲。其實係呢個係細個嘅時候冇錢嘅一個代替品嚟嘅，即係儲呢啲。自己用手畫的卡咁樣咯，去到後尾唔知邊個同學咧，好有系統地嗱，佢話咁樣自己大家亂畫都唔係辦法。你講到自己一萬，我話自己兩萬，咁都係冇唔係辦法。咁不如我哋畫過一個等分，自己喺學校班級入邊自己創咗個 game 出嚟咯。 哇！ 哇！好勁喎！ 咁然後咪總之嗱，你一定唔可以畫超過幾多。咁點？你最多嗰張卡入邊咧，淨可以即係嗰副嘢入邊咧，淨係可以有兩張一萬嘅。咁所以然後你就根據嗰個遊戲規矩嚟玩。然後我哋就用一啲自己畫出嚟嘅假卡嚟玩遊戲咁樣咯。 係， 儲咗一沓啊，喺度。 係，嗱，即係跳開少少啊。因為頭先咧，我喺度諗啦，即係喺呢個節目入邊咧，我都講過無數，因為我都係好中意儲嘢嘅。甚至乎咧，即係到而家幾廿歲咧，我有時。見到，譬如有一日咧，我走去葵涌一個商場，佢真係樓下嗰層咧就有嗰啲賣卡嗰啲人，可能開箱，即係而家啲人好有錢噶嘛，佢哋係買一盒，即係我哋係買一包貼紙噶嘛，佢哋係成盒買翻嚟就睇下入邊有冇一啲即係咩絕版啊、限量版啊，有得炒嗰啲， 要甩噶嘛， 係啊，大家就喺度成班人喺度睇，我又喺度睇啲人開貼紙喎。 咁即係點啊？佢係諗住拆完之後即刻賣咁樣啊？ 我唔知佢即刻儲，其實好有系統噶啦。佢已經玩到，譬如佢買一盒翻嚟，入邊咧可能有五十包，咁跟住咧就拆啦。咁跟住咧隔離佢有個唔知助手定係老公咁樣樣咧，靚嗰啲就即刻已經揾個套入起佢。哇！我覺得好蝕十一滴，但我因為哇， 佢哋而家嗰啲咧係直情會有個盒。即係類似亞加力膠嘅， 冇錯啦， 裝住 最靚嗰啲，冚住 係啦，咁然後裝住之後 核實嘅， 佢哋要寄去相關嘅官方機構去評價你嗰張卡 值幾錢， 值幾錢係 有冇崩啊？又要俾啲相去睇，係咪完全之 A plus 咁樣樣，即係好似驗車咁驗嘅。咁但係我就即係。不斷俾人阻止你唔好再掂呢啲嘢，你唔好掂呢啲嘢，你又賭錢落去，你知呢啲無底深潭嚟。尤其是頭先講嗰個即係精靈、那個， 精靈啊， 精靈嗰個咧係一個超級無敵嘅無底深潭。 但你係有興趣嘅都有， 我差啲想掂噶啦。其實喺我哋拍緊上一套劇嗰陣咧，我已經同啲。cool 咧，我啲有啲 cool 係後生仔，好似阿一嗰啲，我已經不斷喺度問，哇，其實咧點樣入門噶？跟住咧，啲人同我講 ，Benny 你唔好啊，無底深潭。 而家可以上網買噶嘛？可以，即係你上網買，幫你開埋，然後有中嘅時候就寄翻俾你，好即係好周到嘅一個服務嘅。你要 咁你上網買嘅時候都係其實係抽 嘅 啫。 上網買都係抽嘅，即係你可以上網一次過買100盒。咁佢就即刻帮你开，咁然后佢就问边啲要 keep 边啲唔 keep， 咁然后佢咪寄翻俾你咯。 哦，即系佢直情 live 咁样做。 哦，唔系，佢会有，总之唔知点样数据，我唔知佢嗰个实质个操作唔系一个实物嚟嘅，但佢会可以整个实物俾你咁样咯。 系， 甚至乎去嗰个咩冒险嗰个乐园入边，佢哋啲僆仔而家都系有储嗰啲精灵嘅嗰啲晶片噶嘛。 系， 即系佢哋打下机会跌咗块晶片落嚟，然后佢哋又会储，然后仲出咗专门嘅盒。去储呢啲嘅打机用嘅晶片噶嘛，所以其实系好多嘢可以储嘅。而家嗰啲 算啦，所以我就勒住自己咧，就唔好乱咁再开一啲新嘅玩意啦。因为咧已经第一就已经几廿岁啦，第二就系、是、我都知道咧，如果我突然间开呢啲嘢嘅话咧，个下场都系会使咗一嚿钱啦。咁然后最后咧就会储咗一堆嘢，你又唔舍得抌，但系其实又冇价值嘅，咁摆喺度咁又何必咧？不如攞啲钱嚟食餐好嘅好过啦。 系，但系呢啲都未算入坑入得最疯狂啊！以前例如扭蛋啊，或者你，我记得我人生第一个储嘅系储咩咧？真系储成一套咧，系嗰阵时有一套电影叫《超人特工队》， 系 即系一家大细 Incredible 啦， 系啦，好啦。咁喺吉都岛买满20蚊，嗰个年代买满20蚊咧，就送一个闪闪襟章俾你。咁然后我。 咁啱，咦咁啱嗰日阿媽買嘢買咗二三百蚊，跟住有十個喎。咦，其实争啲就储到噶咯，咁跟住咪日日系咁去买嘢，去买嘢，去买嘢，然后储咯，跟住仲要唔知点样再额外加多嚿钱，然后再买埋专门储个襟章嘅嗰个盒，系啦，咁你咪人生储咗第一套嘢，大家嗰堆嘢唔知摆咗边啦。 系啊，我正想问你嗰堆嘢而家 唔知摆咗边啦。咁你而家仲 keep 得多唔多旧嘅储嘅嘢喺度咧？ 前年抌晒咁滞， 系因咩事啊？ 因为 失恋啊。 因为唔系啊，因为我听过话你个屋企一定要整洁，同埋要腾出多啲空间，啲钱先会入翻嚟。呢个好重要，我就系听住呢个信息之后，我就我觉得我要抌 啲乜嘢咧？当时 其实原来你抌咗好多嘢系 double 噶， 系 即系例如你可能会有啲摆设咧，即系例如好似嗰啲扭蛋啊，类似嗰啲公仔咧，你原来系扭两个翻嚟噶，你原来发现你一抌嘅时候，你好多嘢 系 double。即系而家咧，未有好多嗰啲盲盒嘅，咁你要储齐一 set， 你一定会有机会 double 噶嘛，咁、你咪剩咗好多只 double 嘅喺度咯。 所以我都系有啲都系有啲捐咗，有啲就抌咗咯。 哦， 冇啊， 冇留恋嘅。 我反而有 keep 嘅嘢系一啲人手做嘅嘢咯，即系书信啊，卡啊，嗰啲我都系唔舍得抌，即系啲读书年代嘅嗰啲 I have a pen, I have a friend 嗰啲，I go to school by bus 即系嗰啲我系冇抌。 咁仲有冇郭富城嘅 yes 卡嚟噶？ 哦，真系唔知摆晒去边，好似冇而家真系，得翻啲 CD 咋，有签名的。 即系啲 CD 有签名嘅， 有签啊，有签。 Yes 卡有冇签啊 ？Yes 卡都好似有签嘅，但系我真系唔记得咗 Yes 卡系去咗边。 哦，佢冇同佢冇同你讲，听我讲啊。 好好啊，听得。好好啊， 你 听得。 你翻啊嘛，你知啦。 我知道，听我讲。 嗱，冇噏错嘢啦 吓。冇啊，冇食错嘢。我冇谂住，我冇谂住讲落去啊。我冇谂住讲落去啊！大家吓，身体健康啊！ Generation 乜啊？ 知你哋喎。 你咧，你系 我系九十后咯，叫。 哦、算啦，你唔好讲啦，系啊，好。郭富城嘅唱者歌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黄又蓝嘅访问。今日系又蓝访问嘅第五集。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及保安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香港国安法第43条修订实施细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务人员可以要求指明人士提供电子设备的密码或者解密方法，否则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和监禁一年。但听到很多人说，警方日后可以随时在街上叫人交出电话密码，影响私隐。他说有关讲法是错，吓人和误导人。邓炳强指出，警务人员必须基于国家安全原因，以细章向法院申请搜令，当法院批准之后才能够搜查相关电子设备，并非随便在街上要求市民交出电话密码。相关法例在其他很多司法管辖区都有。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修订建议。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表示，业界普遍认同全面禁烟可以减低地盘火灾风险，但在条例执行上有不同意见，稍后要同劳工处多沟通。建造商会执行总监陆伟雄表示，业界稍后会制定一套地盘全面禁烟指引，亦会同劳工处商讨细节。如果业界在执行指引之后，工地仍然有工人吸烟或者发现有烟头，最后是否仍然由承办商承担法律责任，他认为有商榷空间。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认为，分包商没有执法权，难以守身确保工人没有携带烟和打火机，期望修例可以列出各项细节，让分包商更好执行。新加坡总理兼财长王循财听日起至星期六访问海南和香港，是九个月内第二次访华，亦是上任之后首次访港。新加坡总理公署表示，王循财在海南会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而在香港期间将会同特首李家超会面，并共进午餐，亦会同香港政商界领袖会晤。此外，王循财将会参访北部都会区的重点区域，更好了解香港的经济和发展走向，探讨新港合作的新机遇。王循财亦会出席招待会，与在港新加坡人交流。特区政府较早时公布，王循财将在星期四抵港访问3日，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五在礼宾府与对方会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日间相当温暖，早晚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以后婚礼上又多一个选择啦。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just wanna make you mine. 无名字已约定。 boy. I've never wanted to love this much. I am lost within your touch. 沿途风雨试炼，怎劝话都不改。从头细说当天这份爱。 Ian 话婚礼 Margin 拣呢一只歌咧就啱晒啦，田道流嘅歌曲灵感系源自佢参加婚礼，听讲仲系喺回程搭紧飞机嘅时候已经忍唔住写添噶啦。作曲填词陈卓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陈卓贤。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just wanna make you mine.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an 陈卓贤《无名指》。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折的， 佢系 Shine 嘅成员，又系一位经验丰富嘅演员，试过咬住一碌蔗，打过擂台。见过 UFO， 仲同阿恒一齐揾过人添。 愿你别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黄又南。 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 咁另外我自己印象当然好深刻嘅就系打擂台啦、 啊系。 打擂台 呢部戏 一个嘅你嘅 一个代表作又 系啊， 一部戏我记得 点样发生噶？系咪家栋？ 家栋不断打电话俾我，就话喂，过嚟睇剧本啦，有个剧本几啱你啊。家栋系同我讲，就系话我净系要求你减到115磅，所以你叫我好瘦。 嗰时阿郭子健都系啱啱出道嘅嘛， 第三部、第三部到去 青台嘛， 青台跟住野狼犬 啊，野狼犬系啊， 系啊系，跟住之后好似就系呢部，因为嗰阵时家栋第一次做监制啦。咁跟住 佢都好緊張㗎喎， 我大家都好緊張，因為又打得好犀利啦。 係， 咁我又完全冇用替身啦。嗰部戲真係辛苦嘅，我可以話我拍過咁多部戲，嗰、那個辛苦係喺體能上面，精神上面 係 都辛苦嘅。我諗你問翻 JJ 都會好深刻嘅。 係， 因為係因為點解？我好記得係五月一號開機，五月三十一號殺青，但係每一日開工係開20個鐘頭。 哇！ 20個鐘頭，又係柯神拍嘅， 係 柯星佩 導演啊， 攝影師，大家好熟，因為我第一部戲大家合作，20個鐘走唔甩，甚至乎一日係可能拍22至23個鐘， 哇！ 俾你翻屋企沖一沖個涼， 又嚟啦， 跟住再嚟，跟住我試過一次，我就話我唔沖啦，我寧願你俾我喺嗰度瞓覺，因為真係硬橋硬馬咁打，係原德國做武術指導， 咁仲有啊，小龙哥啊，呢啲即系真系高手，高手，高手啊！ 陈冠泰啊， 吓 啊，小龙哥教咗我好多嘢，因为嗰阵时 budget 都有限啦，部戏有阵时可能系冇底下去拍，自己好彩嗰阵时亦都有个底喺度。 嗯， 因为点解我话辛苦？我系减到115磅，我系做到出嚟，但系其实系踎低起身会晕。 因为太瘦啦， 因为太短时间去减，我2个礼拜瘦咗14磅， 可以咁嘅咩？ 唔食嘢， 你不如教我啊！ 喂，你唔食，我成日都话减好容易嘅咋，你唔食咪唔一定唔会肥噶，冇嘢俾佢啊嘛。我仲要每日饮7杯斋啡，再利尿系咁屙埋啲水， 哇！ 咁我做到啦，好似唔食冇2个礼拜添，总之系顶多都系2个礼拜，我一定系减最少14磅，瘦到115磅。我仲好记得刘德华大哥系我哋嘅出品人啦，抌钱第一场戏我哋就系喺观塘一间好旧式嘅音卖古筝啊拉二胡，你我谂你都知喺边度嗰间，咁我同 MC Jin 打嘅，咁 MC Jin 欧阳靖系啦， 欧阳靖嗰阵时 屋企又有少少責任問題啦。咁嗰陣時我亦都好想快啲幫屋企還錢，所以我自己又鍾意動作，我就同我經理講，我好想做一個動作演員。咁亦都真係有啲戲可以俾到我，導演亦都即係我覺得佢幾大膽啊！我話我想做啫，你都要知道我得唔得？咁好似我都喐開，以前有跆拳道啊、泰拳我都有打過，咁都有少少底，但係拍戲又另一樣嘢啦。當然，我呢個人又唔識死嗰啲嚟嘅， 乜都肯試嘛。 係啊，即係你叫我五樓威亞飛落嚟，我都可以。係啊，我得㗎，即係我係傷咗，同唔同冇事。我好記得，因為 MC 先佢係完全冇 唔識㗎嘛。 第一場戲就係要喺嗰間音樂鋪嘅出面打打啲套路嗰啲，再俾 jab 兩錘 ，jab 兩錘，跟住之後橫邊錘，我起身跟住就再打。佢應該右手先嘅，但係好緊張，佢永遠左手。佢右手嘅時候，咁你嘅右邊膊頭係咪應該要騰後啊？ 係。 但係佢出咗左手喎，我下下送俾佢打嚟就中，我話：喂，好打！我記住我 M C 先右手啊！啊，對住對住，啊你冇事嘛？冇事冇事，幾次都係咁叫我。咁我轉翻第二邊，我轉第二邊，佢先用翻右手喎。我頂啊喂！完咗之後，我兩邊鎖骨紫曬，當然係歪咗啦。咁但係我自己我冇嬲，因為我自己做過新人，我都可能曾經打過一啲帽子都傷咗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過程令我學識一樣嘢就係包容咯。我自己都經歷過，咁人哋都會經歷過，都誇張嘅。即係我開一條路，亦都喺我身體上邊，我鎖骨歪過，尾龍骨歪過兩次，盤骨歪過一次，手臂斷過。骨成 哇啦，都系唔系净系哇有条拉我见到嘅，即系唔系打擂台系嘛？ 唔系花花刑警又有，惨、 哦、 半寸钉喺半场插咗落去，我系凉一凉啊！要我讲同陈坤一路打，打完之后我就一路走唔够去打，就挨埋墙一头啊，挨埋墙有半寸钉系打斜上嚟，我系成个人凉一凉，我话哇，那嘢点咧？冇留卡机啊！继续做完之后有冇事？我冇事。结果就嗱嘢出事啊！我冇事，我好清晰就系、是、你要做一个动作演员，你就算伤咗你几痛，你都唔可以话有事。你要做一个动作演员，你同我讲话有事啊，好痛好痛，唔得唔得，点揾你啊？人哋真系噶，呢个可能唔啱嘅呢个谂法，但系我自己会咁谂。我之前惨半转咧冇事，我手流血流爸爸声，我都话冇事，但系结果工作人员话。咁长已经流咗啲血啦，点会冇事啊？嗰时就系 D 哥董伟，花花刑警。 一次接觸到我就係一碌謝，但係一碌謝嗰個打字嘅小朋友，大家我 但花花形已經真係 花花形已經真係動作，又係唔起身，又係咁打。嗰部戲同 D 哥有 friend 咗，因為我嗰一刻我真係同 D 哥講，我話我唔係請咩英雄，因為生鏽其實嗰個啲釘係，佢話即刻收工去醫院打破傷風針。啊，我話 D 哥，我收工嘅話，即係你都收工嘅咯。我話今晚蝕曬錢， 係， 跟住我話我唔係偉大，我唔係要請咩英雄好勁而家咁。以我所知，打破傷風針應該係幾個鐘頭 內 打，你仲係有效嘅。我話而家兩點幾，你天光就天光死。嗰個都係四個鐘頭，我記得係嘅。我話我收工，我應承你，我先即刻入醫院打。跟住佢話好痛，我僆仔，你頂得住？我頂得住。佢就話 OK， 我欣賞你。佢話但係我同你講，如果喺片場，你而家應承我話得，但一陣你拍嘅時候，你唔好同我講話唔得，因為你已經應承咗話得啦，我唔會理你咁就啦。你留住。 D 哥真係 D 哥， 好有型噶。當然唔通我真係可能嗰陣時流血不止，當然一定會停啦。 嗯， 但係佢話我欣賞你，但係你自己衡量。唔好冲，真系得啊得，唔得唔得，我话得，话得，你而家慢慢出咗去消毒先。 嗯， 跟住哇，呢个过程消毒就真系精彩咯。所有化妆嗰啲走到埋嚟，我话哇，又窿，但系又穿唔到只手。我话喂，点消毒啊？佢话 得啊，攞啲火酒倒落去啦。 我话俾条毛巾我，有冇差五度火酒？ 哇！ 跟住佢话，哇，你咪黐线嘅，我话攞嚟啦。俾埋棉花棒我，跟住我真係咬住，唉、哎，你又想我淋我，跟住我攞棉花棒係咁省， 哇！ 我話幫手淋淋啊，點淋啊？我淋啊，快啲淋啫，淋跟住，咁你一吹就會涼啊嘛，一吹我，哇得，洗多次就得啦，我係白曬個唇嚟，咁跟住 聽到我都驚啊， 跟住黐膠布咯，跟住但係成晚都流住血水咯，不斷淋。 呢、這個就係花花形影， 花花形影， 哇！聽到都睇得出阿右流係好 嘅，但係我好 high， 我唔知咩，我又中意動作，我唔係死力咯，但係我覺得我係一拍動作入咗嗰個狀態，公司助手叫我。喂，真系唔得，我交代唔到总经理人。我话得噶啦，我会交代到，你唔使讲噶啦。你话好小事， 系 即系我连断咗手喺医院，跟住之后我都同我经理人讲，经理人，我手断咗，而家喺医院，我觉得好轻松。喺你度，喂，就系识咁样断啊，原来。我话点解你开头你冇嘢噶？觉得跟住之后我吓咁多，我喊住，唔好意思噶，喊住都。咁我真系断咗手，但系佢嚟都见，诶，成个手臂断咗碎开两块，就碎晒。你都可以就咁同 边套戏啊？ 花花形影 都系花花形影，系即系真系唔容易啊！ 我冇后悔，即系我亦都身上边有一个小小嘅纹身，我写住我身上边所有嘅伤痕嘅疤痕， 系 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有足意义嘅一个疤痕。 无负今朝少年时，去判多少不平事，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使生全情意。 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事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山我愿去，而火我愿闯过，心爱自难移，难移。 又走过一段路啦，又伤又打又伤，去到2014年呢就再遇翻阿果啦，就 系 红 van 啦，由佢 11年前， 15年， 有 15岁执到你啦， 系 到到2014年你再拍，已经经历咗好多嘢啦，你又跌断咗好多脚脚啦，好啦，再拍红 van， 因为都系一套好划时代嘅电影啦，当年部小说又好受欢迎啦，好啦，当时再去拍阿果嘅记忆又系点样咧？ 其实冇陌生嘅，因为耐唔耐我就算唔使拍戏。我哋新年点都会见一次嘅， 哦， 即系每一年就算点唔揾，大家都会见，耐唔耐又会打下电话，可能未必个个月或者每一日去揾，但系我哋一年可能圣诞节一个聚会或者新年，大家一个拜年，大家都唔会有一个陌生嘅感觉咯。 所以大家都熟嘅，咁但系 好熟， 再次大过咗啦，亦都再拍红 van 嗰阵喺现场，你又点样啦？即系。喺拍香港有个荷里活嗰阵，你就 冇变过， 哦，都系 阿果嗰团火仍然咁明亮， 都系咆哮嘅， 咆哮得好劲，咁同埋更加，因为2000多万嘅片啦 budget 拍嘅资源，哇！我好记得我私底下亦都考咗一个红 van 牌自己，阿果冇叫我考嘅，咁因为林雪雪哥，咁佢系冇车牌噶嘛， 系， 咁跟住所以中间咪所以就交代就喂嗱就交俾你啦。因为佢同你散心，未大家劈完之后，只脚未夹一夹下啊嘛。架车就交俾我，冇问题。其实就系我要揸架车，咁我自己又中意车，咁我觉得嗰阵时啊，又有华哥，又有红姐，又有阿静，有咁多 Jazz Man 啊 ，Jazz Man。喂，我系咪考翻个牌好啲咧？ 系， 即系唔系 系 唔系我唔识揸， 考 N 仔牌， 即系而系。你拍一定会有警察嚟问咩事， 边个制片 负责人，跟住边个揸车啊？有冇车牌？如果问到冇，咁点算咧？咁我其实偷鸡自己外报咗，但系呢一部戏好得意，个个收工天光一夜戏咯， 全部夜戏啦，差唔多吓， 即系差唔多全部夜戏。天光个个收工，但系我系未收工嘅，我系要去踩，继续踩单车。 系啊，好系黄又蓝啊， 红墙道又踩过，狮子山隧道出边又踩过，欣澳出边又踩过。危险的地方全部都踩晒， 系 过收工我继续踩，都开心嘅， 都是一部好令人记得的电影啦。 系啊， 你觉得自己的演技上有冇成熟咗咧？ 有，绝对有，绝对有。同埋入边亦都加咗，譬如一啲单车，可能即系自己又中意踩单车，又加动作啊喺入边。 即系嗱，阿果当然佢有自己睇法啦，亦都系一个好强嘅导演啦。你会唔会都开始冇以前咁？即系细细个15岁嗰阵，咁梗系导演话咩咩啦。好啦，去到拍红 van 嗰阵，会唔会你都会有多啲 input 嘅咧？其实 会一定有。我记得阿果，因为入边未有一场戏就系讲我哋其实系个个电话都唔通，打唔到出。 系系。 或者我收到一个电话，就系我个女朋友话：你仲话我想你阿妈已经过咗身啦，点点点。咁嗰一场戏，我系喊到力竭声嘶。跟住我记得阿果就话：啊，即系拍亲你都要喊嘅。总之今日又系你带晒阿南哥，我唔玩咯。我总之你话 ready 就嚟啦，因为自己亦都拍咗一段时间戏啦，已经唔系一个新人啦，都拿捏到喊嘅你想要嘅咩嘅层次，或者系点样喊，好顺利咁拍到。咁但系呢部戏辛苦就系我成条龙长度踩晒，佢系帮我揾咗个替身嘅。 系 个替身就系帮我踩一个大嘅转弯位，跟住之后哇吓，跟住咧全部暗车 踩 到上去，哇！我净系谂咩踩到，即系我系我话你揸快啲添啊，唔好俾我追到你啊！呢几种嘢 踩单车嗱，我就有快有一类踩啊， 真系踩到我系由头踩到落最尾，我净系话我头唔得，我脚冇踩，我只脚系冇咗，唔系我自己啦，我话哇停停停，我话够啦，我净系。冤到 我落車嘅時候，我係挨咗喺度，架車掟我地下，跟住我係行唔到，企咗喺度，即係成條龍長度踩曬咯。 哇！真係唔係講笑啊，真係。 跟住仲要係 行都攰啦， 一架貨 van， 咁佢哋開咗尾門啦，跟住之後佢話嗱，因為阿果盡量好想幫呢一部戲，唔想用電腦特技嚟抹走啲嘢，所以好多時都會等拍嗰一場戲冇得等啊。同埋啲車真係有真車嚟噶嘛？咁我踩緊單車嘅時候，佢唔會顧及我噶嘛？嗰啲唔會，佢知道你拍緊你係點，我翻嘅屋企，你唔好阻住我得啦。我好記得真係一路踩上去，咁啊嗰座我嗌唔到你嘅，收音音點？總之你一路望上嚟見我斬電筒，你就 繼續踩啦， 踩上嚟拍住我嘅貨 van， 我側門拍你。跟住我再閃燈，你又褪翻後，俾我貨 van 過翻，你追翻貨 van。我話唔係車嚟嘅，我噶，我話你俾油，我係踩嘅。話得噶，點啊？真係我唔知點解我拍親阿果，係可能好辛苦，但係我唔要衰俾你睇阿果 啊！即係呢啲咪香港電影咯。 我好勝心， 即係我哋好 raw 咁樣去拍， 係啊， 又唔係特技，又 即係危險啊！我直情出到嚟，我話我直嗌上去，我喂我試下先上緊嚟喎，佢話。佢会俾你我啊！你又知道？你试下咪知咯。我就想，我就想，真系撞噶，可能系我唔理。但系嗰刻，我净系想 都拍到。 即系我会觉得系阿果打紧仗，我系一个士兵，我系尽量帮你去点样去打人咯。我个角色就系、是，同埋做好个角色咯。 原来系咁拍翻嚟嘅， 系啊， 真系唔简单啊。 踏着未曾踏的路，用试透着。 呢首歌有啲反應喎， 哦係啊係啊 ，Shine 嘅《呼喊青春》 係你知唔知呢首歌係邊度嘅主題曲嚟噶？ 唔知喎、啊，本台啊， 2012年太陽計劃嘅主題曲。 哦 而點解我咁清楚啊？ 一嚟啱啱入嚟， 我就入嚟第一年跟太陽計劃嘅時候就不斷呼喊青春，所以一聽到咦咁熟嘅， 好耐冇聽呢首歌係嘛？ 十年啦，我都入咗嚟十幾年 啦， 一二年我咪入咗嚟十幾年， 14年啦，哇！叫声前辈先啦， 前辈你好啊！ 好啊，咁啊，又留个访问啦，听晚仲有 last 一集嘅。 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亦暴露日本政府喺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嘅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日方对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未能履行对中国使领馆同外交人员嘅安保责任，必须喺对华政策上反思纠错，从根本上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天气方面，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日间相当温暖，早晚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西非国家科特迪亚和加纳的可可豆滞销，农民收入大减。因应需求转弱，供应增加，国际可可豆价格自2024年高位跌了超过70%，亦都迫使两国政府降低收购价。加纳可可委员会更加因为资金紧张延迟付款，影响大量农民生计。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继续同大家讲 crush 呢个字点样用。crush 咧，我哋通常唔会攞嚟做形容词嘅，做名词嘅啫。咁所以咧 ，you have a crush on somebody， 或者你话呢个人 is my crush。亦都可以。通常我哋仲有啲咩字可以配住个 crush 嚟用呢？我哋除咗 huge， I have a huge crush on somebody， 你可以话 I have a major crush， major 一个好大嘅 ，OK， 好 a tiny little crush on somebody， 你得少少嘅 a tiny crush， 或者你可以话 a massive crush 都得 ，I have a massive crush on， for example Uncle Seal 咁样，我哋超级暗恋呢个 Uncle Seal 咁样。咁你咧就可以咁样用。咁我哋今日咧讲埋最后一个用法咧，就系咧做一个 verb，I'm crushing on somebody 都得。OK，I'm crushing on you，I'm afraid。OK， 我咧好似中意咗你咁样，咁亦都可以嘅。I'm crushing on you hard， 即系超级极度暗恋或者中意你，咁都可以噶。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尤林嘅访问啦，亦都系 last 一集啦，咁啊，亦都应该喺呢个节目边咧，就第一次咧会讲翻我同佢第一次嘅合作，因为我人生第一部电影拍摄嘅时候一啲我哋而家仲好记得嘅嘢啦。虽然已经讲系11年前嘅事啦，咁、我哋就冇受伤嘅，不过有呕嘅，因为日日都要坐船去平洲嘛。咁呢个听日就会再讲噶啦。咁头先阿尤林咧就讲咗好多，我剪啊，同埋听啊，我都觉得好霹雳嘅受伤，即系。哇！即插咗口钉落去，跟住即刻， 好恐怖， 即系当年睇周星驰嘅，嗰啲入蛇，光当年有关云长，即系嗰啲，即系我净幻想都系嗰啲场面啊，即系刮骨疗毒咁嘅状态咁严重嘅。咁但系即系拍戏咧，就或者开工咧，就少不免都会有呢啲事啊。咁啊，嘉怡你吓、中横片场 系影视红星，影视红星 都一定系受过伤咁啊， 系 咪？ 都我谂我最近一次受伤就系啱啱拍嗰套哦讲唔讲得戏名 哦未上噶嘛系咪 未上噶 未有内上噶嘛未有讲系讲得 妈样年华嚟紧会上啦咁但系我拍嗰阵时咧因为要讲我要跳钢管舞 哦 咁我喺 你跳过未噶 未啦，梗系。 哦，平时喺地铁， 我想知同我哋想象中嘅嗰啲钢管舞系 系嗰只钢管舞。 问清楚， 你睇边 只噶？ 系边一只钢管舞？ 阿吉哥，你平时喺边度睇多咧？ 谢问清， 睇美剧嗰啲，我见到问下边只 啫。有冇啲系你觉得系唔系嗰只咧？即系你将我个人幻想唔到系。 问清楚啫，唔好话幻想唔幻想。 咁就啱啦，你幻想唔到就。 其实我听咗咁耐呢件事，我都幻想唔到。 幻想唔到就好啦，大家拭目以待，入场支持啦。但系我想讲，因为嗰阵时咧，呢个系。我哋是政府钱拍啊嘛， 即系资助系， 系所以其实我哋嗰啲开拍时间啊，几时拍啊，系好死嘅，即系冇乜得转嘅，包括你受咗伤，因为我啱啱开始知道拍呢个戏，好似早三个月我就已经去 train 啦，咁啊开始去即系练点样上嗰条钢管啦，咁但系我一用力咧，我就拉到。嗰、那个格拉底下面侧边嗰个位， 贴嗰位 系啦，似肋骨嗰个位啦。 不如我 请 教一下先，因为小弟又冇谂过会跳，亦都冇跳过钢管舞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嗱，其实佢最用力或者最需要你身体边一橛，令到个人 全身 哦， 真系全身 系，我点可以箍住喺条铁上面噶？ 你拎住部电话喺地铁就可以啊，好多嗰啲叔叔婶婶都系就挨住咗啦。 其实系靠嗰啲，即系嗰啲有啲要顶住，所以点解会瘀咯？ 哦， 真系要顶住噶，即系你掹咗上去，可能靠 手揸 手 揸 前臂啊，同埋或者靠嗰啲即系。啜住啊！ 啲肉啜住啊！ 夹住嘅时候啜住啊！ 系 夹住咯，即系要 grip 住佢咯。 所以我有听过有啲人就话，点解要着到比较清凉些少，就系要靠皮肤同嗰条钢管之间嘅摩擦，先至可以 hold 到一啲嘅动作咯。 我当年试过，因为以前咧嗰啲即系屋邨嗰啲游乐设施，咪有一支嘢叫类似消防喉嘅 问题嘅。消防柱 系佢， 我咪就喺嗰度练咯。 哦，系咩？ 我平时 book 唔到，我冇时间去。 你喺公园， 我就攞咗去我下面个公园。 同啲细路争嘢玩。 就攞咗嗰嚟练，仲练烂咗对鞋啊！ 系咩？ 因为我要转啊嘛，咁我平时嗰啲地下系木地板嚟噶嘛，但系你知道公园下面嗰个地板系嗰个胶啜住嗰个地，我咪就系攞嗰对鞋喺度转烂咗个鞋底。 即系点解我知道要啜住咧？因为以前咧，我哋玩嗰啲消防喉咧，嗱咁有两款可能性嘅， 系 一款就玩得好叻，嗰啲真系好似消防员唰就唰咗去消防车度嗰啲啦。咁另一款就系我呢一啲啦，即系又肥又大汗又惊，咁你一揽住条柱嗰阵咧，就啜实咗条柱，你又唔知点样落，因为你常你唔够滑啊嘛， 系 你又常唔到落去，就其实就 系 用呢一个机制， 系啦， 佢夹住条柱嘅， 系啊， 咦，一哥啱你玩喎，你应该夹得几实啊？ 你想象唔到我玩嘅， 我想试下睇啊。 系， 咁我就嗰阵时就练嘅时候，就练一个动作嘅时候，我就突然间哎呀拉拉，咁我都以为系拉伸肌肉噶， 系， 我以为系应该系扯伸条筋啦，唔够力啊嗰啲咁样啦。 但系个动作系点样噶？即 系我条柱，我夹住咗条柱，将我个身体由膊头对落， 系 嗱膊头就挨住条柱啦，跟住之后个背脊咧就喺条柱嘅前面。连埋个啰柚都喺条柱柱， 系， 跟住之后我就用只手捉住嗰条柱，之后就升起我个脚咯，两只脚离地， 系， 曲起只脚，我要做个 hip 做个腹肌啊， 嗯， 即系我就要将两只脚好似青蛙咁样收上嚟放翻落去，收上嚟放翻落去， 系。 明唔明啊？ 明， 即系咁样， 即系你个人， 即系 你拉， 我得噶。 咪就系我 要练习嘅， 要练习。我谂我系因为我之后有问翻我嗰、那个 老师 同埋另外帮我做 train 肌肉嗰、那个，佢就话我因为我唔够肌肉啊。 哦， 我一嚟就已经去咁样咧，就咁样拉亲咯。 系 咁，我唔知系揞到定系拉到嘅。实质上，因为其实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我啱啱咧，我哋系。 借票借緊 出租 出租家人，你記唔記得有一日我咪係咁揞住個胸口嘅，跟住你咪係咁話喂唔好核突啊，唔好做咩係咁揸住自己個胸口。 我又冇咁用呢個槍嘅，我應該冇用嗰個字嘅，我應該唔敢用呢個字 嘅。你係咁話喂你做乜嘢？ 好似新澤師妹阿全咁樣， 就係咁樣啦。咁跟住我就啊好痛好痛，跟住又唞氣又唞唔到啦。咁我都唔知，我跟住我就。唞咗一个星期，净系练一啲地，即系地下嘅动作啦，唔使上嗰条铺啦。咁练咗一个星期，再多啲，再试上都上唔到。咁我就觉得有啲奇怪，点解痛咁耐嘅？咁啊，索性走去照一照咯。点咗一照，原来条肋骨裂咗。 哎呀， 即系唔系就咁肌肉拉伤？ 唔系啊，我而家喺度谂，唔知系咪硬裂咗噶？ 系， 唔知系硬裂咗定系拉裂咗？ 冇断嘅就裂。 裂咯，有条 即系睇到嘅， 有条头发丝咁样啦，你见到喺个肋骨嗰度。 咁痛就系因为嗰个裂咗。 系啊，裂咗咯。咁跟住就个医生就同我讲话。 阿周小姐， 周小姐，你 有骨质疏松嘅， 咁又冇，系佢就系话，你要休息，因为你唔休息生唔埋，即系你咁样搞唔掂。跟住我话，我冇得休息， 系， 咁跟住佢话唔得，你一定要休息，大家就系咁喺度，唔得，跟住个医生话，但系你最起码你都一定要，佢话你一定要，佢话其实呢啲起码都要两个月、三个月。即系先叫真系完全 好翻晒 埋口啊！咁佢话你而家咁样，跟住我拍啦嚟紧，我冇可能唔练噶。咁跟住就我就好似系我等，我唔系好记得实质嘅时期咯。我谂我一路练住啲地下嘅动作先，咁、那个老师又帮我减轻咗，即系改咗少少个舞步嘅。咁我就唔知练，好似停咗。三个零礼拜，三四个礼拜，跟住已经就再练。咁啊，我记得嗰阵时阿心瑶好好嘅， 即系监制陈 心瑶，但系佢你冇得褪啊，因为你有好多嘢要即系走啦。 我想问嗰种痛系 好痛， 我总之骨裂嗰种痛系即系俾人撞到，定系瘀咗，定系？ 瘀有啲瘀，但系有啲冤又 系呼吸嗰下定系 呼吸？唔系呼吸，你系一唞气佢就痛咯。 系因为你唞气， 即系你一 胀 佢就痛咯。 哦，即系就算你唔喐坐喺度 都 会 痛。 哦， 系啊， 系。 咁跟住佢就将嗰啲气咧摆到最后先拍。但系其实我都已经一路自己有练啦，我都已经系 keep 住系咁练。 咁有冇药食啊？或者冇嘢？ 或者系咁饮牛奶，加翻啲 calcium 啊？ 我个帮我做举重嗰个教练 PT 咧，佢就帮我做好多附近嗰啲肌肉，帮我强化佢，同埋揾晒肌又电啊又剩啊，跟住嗰阵时又做冲击波啊，即系都出晒。哇，冲击波你有冇做过啊？ 未做过。 哇，钉十字架咁啊，痛到 系点样咧？ 你成个人会升起噶，佢一跌落嚟咧，嗰、那个痛咧真系入骨嘅，但系真系好好。 你冲击波瞓喺张床， 趴喺度去做我背脊，但系真系好好嘅，真系好有效嘅。佢系帮你，譬如你有时拉伤咗啲肌肉咧，佢肌肉面咧系会生咗一层好似啲纤维咁嘅嘢。佢系因为其实你个身体保护你啊嘛，佢就唔想你伤到肌肉，佢就会生啲嘢咁样保护啦。咁但系因为嗰纤维硬晒咧，啲肌肉咪好似喐唔到啊嘛。硬晒成个人，咁佢冲击波就系帮你打翻散呢嚿呢啲纤维。 佢用咩？即系咧，我有成日听冲击波就谂起孙悟空啦。 系啊，我都系 啦。系啦，咁但系实际上佢系个 佢系一块圆形嘅板咁样噶。佢一打落去嘅时候就 用咩？佢系咩原理啊？即系 我完全 量子力学啊，激光啊，佢啲你猜 到 波罗。 我正正听到 哦咁样嘅， 咁样系啊。 哦， 咁就一路突佢咁打你咯。咁你就 feel 到係入骨咁樣囉。 咁犀利。 但係就係好有效 嘅。係係。但當然心機嘅聽眾都有咩事都係搵返專業人士。 呢、這個呢、這個衝擊波都係要專業人士做㗎，你都係要去搵返啲係咪哦、我都唔记得咗系咩科。 总之啲医疗嘢啦， 系啊，医疗嘢 佢自己事啦， 你自己做唔到啊。 除非你系可以龙珠嘅孙悟空， 或者如果你想我帮你揼你一身，我都可以做到嘅。 佢要专业人士做。 咁最后要搞咗几耐咧？ 冇啊，冇搞咗几耐啊，一路 keep 住系咁痛住拍咯。 哦、 我好记得我去到最后拍拉屎嗰场，我系有痛到流眼水嘅。 哎呀， 系好痛啊，真系。咁但系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即系作为演员有少少唔系好开心，就系、是、你会觉得自己负伤唔能够 最好 最好，同埋你因为要改变个舞步啦嘛，因为要就咁、 哎， 但系又好彩，因为又啱翻个剧情啊，因为我阿妈嚟噶嘛，即系我又唔 suppose 应该要跳得好好嘅，咁啊唔知啊阴差阳错。 但系你讲呢句嘢，我都有啲触动嘅，即系你竟然即系头先你话，哎，我有啲唔开心，咁我以为你会话，当然我都觉得周嘉怡都唔会讲呢啲嘢噶啦，即系，哎呀，有冇搞错啊？伤都要我拍，因为伤，不过你竟然系即系你系话啊，我受咗伤，但唔能够perform 得最好，所以 系 有个遗憾喺度。 即系有时候喺度 谂，香港演员咪就 系 咁噶咯。 系啊，香港好多演员都系咁。 系啊， 即系好想个 performance 好，但系最讽刺就系我一做完呢件事，过咗冇几耐，跟住电影总会就叫我，喂，要拍部拍一个大家嘅 宣传片， 宣传片宣传下，大家要注重安全， 即系受伤就唔好拍啦， 唔好再拍电影整伤。跟住我就我啱啱先伤。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尽量咯，尽量要自己保护自己咯。其实都要。 哦，咁而家仲有冇少少痛楚咁样？ 诶，而家应该 好翻 晒，而家应该我估好翻晒。 出门啦，有啲柱啊，可唔可以试试啊？ 可以噶，其实我应该 灯柱啊， 我应该都仲记得。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 之前有一套电影当中都被人打嘅，俾细猫打嘛， 俾细猫打系俾细猫，但我冇受伤， 有冇就住啊？ 有冇就住冇就住啊？我呢啲 系咯， 唔系即系我呢啲， 我肉几嚿， 皮粗肉烂嘅人，唔系咁你问我即眼嗰啲位咁梗系就住啦。咁但系你打手臂或者打大髀，咁系唔即痛嗰下痛咯，但系唔会做到一个叫做严重嘅伤害噶嘛。 咁但系真系 feel 到痛嘅 ，feel 到痛嘅，但系嗱，同埋再加上因为拳击咧。咁你冇得戰劈㗎嘛，咁所以就真係實牙實齒打落個背心嗰啲手臂位，但係你問我又唔係太勁，同埋你有試下嘅，即係細貓好好嘅，佢話我嗱試一拳啊，睇呢個 O 唔 OK 先， 我哋試一拳， 以前喺學校咧，喂，不如你俾我試一錘啊， 試一拳好好笑喎呢個， 咁跟住喺賭城啊，係咪叫咩隔山打牛啊？ 試一拳， 咁跟住之後就試，同埋我記得好似有提過，就係要學識順住個勢褪後咯， 係， 即係例如。假設佢有一下，我記得我係要俾佢打到褪到去個擂台嘅缰绳邊嘅。咁 suppose 好似你睇孫悟空咁樣一拳打飛你噶嘛。咁但係你應該係睇住佢個拳速順到去你，然後自己少少向後褪，咁就射咗個力咯。 係 咪應該要咁？我唔知係專業人士。 唔係都係要咁嘅，但係可唔可以做到係另一件事。理想嘅，但系你一快褪咗，喂，都未到，就咁噶咯。 同埋，因为你个戏，我哋作为导演，我就会睇啦。喂，你早咗啊？ 系咯， 嗱，你预咗，你即系当我就会睇咩？哦，你都估到嗰拳嚟到，我实嗌咳噶，因为我哋唔想俾观众觉得你系避紧啊嘛，你都唔想啊。咁所以咧，通常咧 ，good take 嗰下咧， 就 系 真打啦， 真打防唔到嗰下。 真打，我都试过俾阿棒哥真打。 卢海鹏啊， 系 佢试麦啊， 好好笑。嗰阵时好细个啫嘛，嗰阵时拍，哎呀，嗰套戏好似叫《帝女花》，如果冇记得， 系 喺 TVB 嘅， 系咪佘诗曼做噶？ 好似系啊，系啊，我即系其中做一个，我唔记得咗啦。总之要俾佢打啦。我记得我 打边度先？ 打身啊。咁跟住我仲記得我同阿棒哥講，我話一陣我話 OK 嘅啦，我剪咗 pad 啦。跟住之後我心諗，我真係實在太年輕同埋太傻啦。咁佢真係打咯，不過佢都打得準嘅，但係都痛嘅。其實 打邊度咧？即係背脊位啊？ 打背脊啊，打大打腳啊嗰啲咯。 係因為咩啊？即係 fit 你咁樣啊 ？fit 咯，係啊。 哦、真係 fit 啊！ 攞嗰啲 藤條 古裝藤條啊，嗰啲好粗嗰啲咧。跟住我就打完之后，我心谂，跟住我一咳，我话：哇，咦，你真系点 解？ 跟阿鹏话：计咯，费事踢咁多个嘛。咁你又话啱。 咁有冇痕啊？ 咁又冇嘅，因为我戰咗嘢嘅都。 系，但系都痛嘅。 都痛嘅，都痛嘅。 系。 系啊，咁咯。 即系应该系痛。 佢俾你笑我，即刻啲真反应出晒嚟，好似即刻喺个地下度爬，即刻走啊！救命啊！ 老爷冇打 你，真噶坚啊，系 啊，所以咪有真反应咯，系。 但系导演啊， 但系所以应该系打得准，如果又打得啱个 pat 就应该系有痛，但系唔流伤，应该系最好系咁样个效果，系咪啊？ 所以佢高手啊。 哦，咁我一定要问你啦，因为周嘉怡其中嘅重影入边最经典嘅一幕就系佢兜巴星梁朝伟啊嘛。 哦，哇，太感恩啦呢件事。 你咪同佢讲，我想打你好耐啦。 实在好感恩啊！唔系啊，嗰阵时梁生都系即刻同我讲噶，佢话真打，唔好留手， 系 即系打落嚟啊！ 系而家网上 唔使打，唔使打咁多次啊嘛。 系咁有冇技巧噶？嗱，因为我由细到大啊，即系。由我首先我爸阿媽冇打過阿爸啦，咁我更加冇打我啲小朋友啦。咁喺我做嘢嘅過程入面咧，我都冇做過一件咁樣嘅事，所以我其實都唔係好知道打一巴呢啲我哋成日喺電影啊電視劇見到嘅鏡頭，其實係點拍？ 冇啊， 用邊一度打 啦？咪嗱，一係就 double 位啦，我哋稱之為就係借位啊，即係個鏡你都知啦，個鏡頭就啱啱遮住一個 double 位啦，我哋稱之為咁就可以打就唔係真係打到你啦。 總之一打嗰下你咁啱 零頭，係啦，就係嗰啲啦， 借位 啦，完全掂唔到嘅嗰啲。咁但係如果真打咧，通常都係淨係用掌。 手指 咯， 哦，用手指打， 系啊，唔好用到掌心。 你可唔可以示范一次嚟噶？ 可以啊， 示范一次。 系啊， 一个冇嘢仲笑紧， 尽量唔好冚到耳仔啊。 但系 一定唔好冚面。 咁系咪事前真系会 度位？度位一定要度啊！吓，度下个位先咯。即系嗱，而家我同阿一咁样度一 度 先。 我 度你曲手打定系正手打？ 但其实好自然会缩 嘅。系啦，嗱，你冇缩，你一缩你就花啦，发现。 同埋一缩就要咳噶啦嘛。 系啊。 哇，所以其实俾人打嗰个都难做。 打又难，打人又难做，俾人打嗰个都难做。 系 俾人打嗰个，其实个心入边一定要有一个豁出去硬食嗰下。 但系细个嗰啲都市传说又系嗰啲，你俾我中一锤或者大家斗大力刮一巴，个都市传说话拱起少少个手掌，先至会有嗰下叭一声嘅大声噶嘛。 咁呢啲后声音后期可以配噶嘛？ 你后期 我就唔妥佢啦，都咩事传说啫，系咪先？ 声音嗰啲唔理噶啦。 当时拍几 take 打阿梁生喎， 好似三 take 啊，我唔记得咗两 take 定三 take， 试咗一 take， 好两 take 啊，好似系。 咁时候拍完之后点啊？ 冇啊，咪 OK 啊。 啊 ，OK 啊。 有冇同佢讲唔好意思嗰啲噶？ 咁梗系有啦，唔好意思，跟住就系冇嘢。 你有冇讲翻阿鹏哥嗰句？诶，好过嚟几 take 啊嘛。 咁膽啊！ 好，我听下新闻先。我哋示范下你而家打一个先啦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召开听证会，政府代表大律师孙正乾陈词的时候表示，委员会需要考虑今次事件是否存在有人为了节省成本逃避规管，企图以蒙骗手段以求蒙混过关，以致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效降低。对于房屋署职员被指实地检测之前通风报信，孙正乾形容是毫无客观根据、严重偏离事实的指控，政府涉事人员和家人亦遭到起底。他又解释作出预约行为是由于进行采样和测试的时候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孙正乾重申，政府从没回避制度上存在不足，亦承认政府在监督方面责无旁贷，认为必须以今次事件引以为戒，防止悲剧重演。国泰航空表示，因应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国泰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延续取消至5月31号。受影响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国泰表示，为了满足欧洲航线的上升需求，将会在4月份增加3对往返巴黎、3对往返苏黎世的航班，并在13对往返伦敦的现有航班提供更多机位。国泰又说，正密切监察局势发展，保持灵活应对，所有决定都以顾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为首要考虑。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以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小马可斯在行政命令中表示，冲突已经造成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的供应链中断和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和上涨压力对菲律宾的国家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他说，当局已经成立委员会确保燃料、食品、药物、农产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有序运输、供应、分配和可用性。能源部长加林说，当地燃料供应大约可以维持45日，政府正努力从东南亚内外国家采购100万桶石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5,858点，跌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547点，最新报6,547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5，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05美元，卖出4362点，最新报436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日间相当温暖，早晚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好，晚上时间9:35啦。咁啊，头先阿一哥喺外边俾阿嘉怡车咗几把就， 哦，真系唔痛， 一啲冇事。咁大力啲 ，OK， 大力啲啊！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受伤都唔想嘅，就算拍戏有阵时追求个效果，咁大家即系见到对方受伤啊，即系譬如有阵时拍啲戏，可能大家有啲碰撞，唔小心整伤，咁我都会唔开心，大家都唔想嘅。 唔系，同埋我哋有讲过就系话咧，唔好再攞呢样嘢爱嚟，好似变咗一个 炫耀系啦， 炫耀或者 我成身血啦， 哇伤到啊个头爆晒光啊，即系咁样， 系 即系唔好攞嚟炫耀。 系啦，咁啊大家即系 果然系安全大事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有倾过开个会嘅。因为我哋都知道有好多都有好多导演都几狼 的，好在我唔拍动作片嘅啫。系啊，好啦，咁啊，我用另一个角度去讲受伤啊，即系当然咧，受伤系一件好不幸嘅事。小弟亦都比较即系托赖感恩，就系我又冇乜一啲即系好霹雳嘅肉皮肉之苦嘅受伤嘅，即系 so far 啦吓。咁我都即系大家小心啲啦吓。咁啊，我反而谂翻起嘅系一个令到我反而系。有一个心灵上我觉得好受创嘅一个画面，其实是一个好小嘅意外，但呢件事呢我到而家都好记得，甚至乎有阵时发梦呢我都会记返起一个好简单嘅片段，其实就係一个非常非常之简单嘅片段。咁话说呢，小弟就读中学嘅时候好鍾意打篮球嘅，咁因为鍾意打篮球嘅波，我咁一个鍾意踢波啦，係啦，话知佢落雨定係打风，总之放学返屋企之前有波打就打㗎啦。好啦，我好记得有一日呢就应该係一个落雨天，就唔係好大雨嘅，即係好似而家啲回南天，但有啲雾气，因为呢我个学校呢就係喺山上面嘅，咁所以一去到呢啲咁嘅回南天呢就好湿啊，又有少少雨，个眼镜又蒙蒙地，你知我戴眼镜啦，好简单嘅啫，一个场面，咁打緊波，大家係好齐心一意咁打波又嬉戏咁样啦，突然之间就係因为蒙蒙地睇唔到，一个篮球飞埋嚟，砰！好啦，咁原来呢知唔知对于戴眼镜嘅人呢，俾个波揞到副眼镜再飞脱呢係一件好痛嘅事。首先个鼻骨好痛啦。咁但係连除呢，你就係嗰啲拍电影或者拍嗰啲日本卡通片，一个小孩子最可惜嘅一个画面係点样呢？首先眼镜被断咗。 哦， 跟住块镜喺地下爆咗。 哎呀。 其实嗰一下呢是好香，呢 家再落埋雨喎、 啊。我一諗起我都想喊啦，即係一个童年阴影嚟嘅。咁旁边啲同学仔喂点解冇嘢嘛，有啲人笑添啦，即係 叫咗你噶啦，即系因为其实系应该系有个朋诶、一个同诶、同队嘅队友，佢应该系 传波。 咁我唔知系接唔记得咗系接唔实定系个波湿线手，一飞好硬嘅，一飞飞埋嚟。我仲记得嗰副眼镜咧系嗰阵时有一段日子好兴一啲代雾眼镜啊、 哦， 即系啡啡黄黄嗰啲、好似啲龟壳咁嘅 style 嘅断咗，跟住真系嗰啲画面就系副眼镜嘅片裂咗，咁我就。好唏嘘，戴翻上去又戴唔翻，因为你又唔会喺现场有胶纸。 几多岁啊？你嗰阵时 十零岁嘅啫，即系可能中三四嗰啲咁嘅画面啦。咁、呢个画面咧，到而家咧，我都好记得。我就系嗰下，好似一个自尊被践踏啊！ 但我想知道，因为我冇戴过眼镜啦，即我未试过做运动戴眼镜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危险性？就系嗰块镜片。碎裂，然后 哦唔会嘅，因为嗰阵时戴胶框眼镜噶嘛，即系胶镜啊，我哋梗系唔会咁狼戴玻璃镜啦。 我谂你个自然反应，你只眼会快过佢飞入嚟、我唔知道会唔会咧。 咁啊唔知啦，咁总之只不过系嗰副镜佢。因为我唔知系因为我踩到啊，但系因咩原因咧？佢点话块胶嘅镜都裂埋、即系 totally 系。咁 碎开， 即系佢冇碎开，佢直有啲痕喺度啊。 咁但系我想知道嗰一刻你嘅感觉 好受伤啊！ 你有冇觉得系 好可怜 俾爸爸妈妈闹？唔系 嘅，我觉得系一个好似即系自尊啊。 因为兜口兜面 系啦，首先兜口兜面咧，其实好型嘅。 我都试过俾人兜口兜面掟嘢埋嚟，我都觉得自尊。 你冇嘢嘛？ 嗰次系嗰、那个摄影师佢想掟个位置。但系唔想掟咗我块面。 咩叫掟个位？ 即系叫你记住个位啊！ 哦， 即系记住个位啊，要准啊个位。嗰阵时啱啱唔系好识啊嘛，即系啱啱入行冇几耐嗰啲咧。咁跟住佢就话你记住个位啊呢度啊，咁佢就因为又就要拍就嚟日落嗰啲咧，即系最紧张嗰啲 moment 啦，即系你一定要记住嗰个位啦。咁我个位可能唔准，咁佢就好嬲，咁佢就将佢嗰只手套就除咗出嚟就掟、记住呢个位啊！咁就一只手套飞落我块面。 我有少少呢种感觉。 系啦，就有嗰个好似好被侮辱嘅感觉。 虽然嗰个同学仔佢都唔系有心攞我嗰个掟我，但系我就系、又冇錢，我而家就講起我都想喊。 啊，咁犀利啊！ 我就好大嘅，即係我嗰副眼鏡冇得戴。咁第一你又可能我都有諗到，可能翻屋企俾阿媽鬧嘅。咁、但係你肯定係嚟緊呢幾日冇眼鏡戴啦，即係或者你要攞啲膠紙補翻佢啦。咁你個眼鏡嗰塊片又爆咗，咁我點翻屋企咧？即係你會有好多呢啲，同埋好樣衰啊！即係有人笑啊，各樣嘢。你又喺一個落緊雨，頭耷耷。又冇得繼續打嘅情況下， 唔通連個天都唔中意咗？ 有啲似呢啲啦，即係你垂頭喪氣，波你又冇得繼續打落去啦，因為我又睇唔到，又射唔到籃，咁你喺側邊又唔知點好，又冇嘢可以補救到，就係嗰種好無助啊！ 只係冇得，即係有啲嘢發生咗，你好似冇得逆轉嗰種感覺。 係啊，呢份感覺咧好強烈嘅。好啦，咁我講多。呢、這個濃烈嘅程度去到點樣呢？今日即係你係講 physical， 我講 mentally 嘅。咁呢一個畫面，我喺幾多年之後呢一種嘅感覺，我係再喺出咗嚟做嘢之後重現翻咧。就係、話說有一次，我啱啱做導演冇幾耐，我喺拍，你知一拍戲就梗係會移燈換燈、洗手食煙、燙櫃桶啊，即係要等嘅時候，咁啊。即系通常咧，你知道一个片场有好多人噶嘛，咁啊通常有啲人啊休息，有啲人啊食饭，有啲人啊讲是非。我就系喺一个片场嘅一个我本来唔应该喺嘅地方，类似系化妆间嘅地方，即系 suppose 收紧机啦。咁我就因为要转位啊嘛，咁我就行咗去一啲唔知道类似化妆间定系演员休息区，就听到有个人讲呢、這个导演都唔识拍嘢嘅。 哎呀， 我嘅。就即刻令我想起头先讲嗰个眼镜跌断咗，我喺个球场嗰度无助执翻嗰只臂，又唔知点好，个眼镜片又爆咗，坐喺度都唔知走定系继续睇波好，一模一样，记到而家。大家唔需要，我过咗个 正样，正样，正样。 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没个准，他终究是人，不像买卖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 分，对他的荒唐一忍再忍。当爱情变得不诚恳，又没分寸，你何必为他苦苦的等？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我笑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我知道你非常难过，舍不得放弃，心不甘。你真的要试着把他遗忘，他不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肝肠寸断。还是每夜惦着等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没个准，他终究是人，不像买卖那般单纯。爱一个人要看缘分，曲终人散，该了就该了。记住他曾经爱过你就好，其他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你瞧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要过路还长。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别把自己搞得那么凄凉，想你现在是什么模样。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大不了痛哭一场，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一个偷笑啊， 系啦，奄， 因为 系咪你讲噶？ 因为我谂住播埋我是愤怒接住落去先啦，一咪后嗰啲 我冇愤怒，冇愤怒，系奄然齐嘅很受伤啊，系啦。 啊，轮到冇嘢补充啦嘛， 冇嘢补充啦，系。 OK OK， 系唔使安慰我，系啊，我知嘅。 轮到小弟。 大家今晚都喺度攞晒啲受伤嘢出嚟讲啊！ 一哥嗰啲应该好少啲嘅， 但系一哥一路讲嗰只， 喂，咦呢个啊用， 因为呢个好笑嘅咁样。好啦，咁啊小弟嗰啲相形见绝啦，即系同阿嘉怡嗰啲为咗工作啊，咁啊队长背后又咁即系高，即系背后个情绪又价值好高啊，咁我就谂紧啊，俾波散中啫。有冇咁 emo 啊？系咪先？即系我唔明白嘅，我真系明白，因为小弟啊。成日清清我系咩啊？系筲箕湾卡斯拿斯， 系， 所以嗰啲 卡斯拿斯系一个好出名嘅龙门嚟嘅， 守门员系啦。咁所以咧，我经常咧即系嗰啲扑波啊，俾人散中块面啊，嗰啲系家常便饭嚟。吓、啊，散中块面冇事，流鼻血再嚟过咁样啦。咁最痛试过有一次系出营瞓咗落地下咧。咁啊，俾人踩到一啲要害， 哎呀， 喺地下点咗成五分钟啦， 哦，冇事啊，你仲生两件，而家 OK 啊，系啊， 好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真系我谂系我叫做喺足球生涯上啦， 系 系啦， 虽然括弧未完啊嘅情况下伤过最严重嘅一次。即係我 touch 我都系冇咩试过嗰啲，即好似啲朋友咁样，哦扭亲隻脚佢要唞半年，或者踢踢下个半月 板。十字韧带啊。 即系好多呢啲嘢我 touch 真系未试过，即系本身个人真系皮粗肉烂。咁啊呢个已经算系最伤嘅一次。咁啊即系一般嘅守门员呢就应该系会戴手套嘅。咁但系我作为嗰阵时应该中三中四嘅时候，咁就已经系要打虎头地买手套啦。即系咩呢，就系将你平时阿爸俾你25蚊食嘅饭钱，我淨系食15蚊嘅啫，咁日日储10蚊储10蚊，然后就去买一对几嚿水嘅龙门手套。咁仲要嗰阵时由于唔识，真系冇一个专业训练啦，咁你自己落街场跟啲叔叔踢波啊，或者自己朋友踢波啦，点样飞扑落地下，其实系会试过达到成个大髀淤咗成个月，因为嗰啲石地场嚟噶嘛，或者旧底 石地啊，咁你冇嘢垫， 冇嘢垫，即系当然你可以 会磨姜、啊， 你可以再买条嗰啲有 pad 嘅龙门裤，咁但系都系钱嚟噶嘛，但系呢啲求其嘅一条波裤系30蚊一条，咁你即系所有嘢都系同钱挂钩啦，咁就选择买一对最平最普通可能百零蚊嘅一对龙门手套已经好珍而重之，仲要嗰时差唔多两三日踢一次，两三日踢一次咧，其实你三四个月又要换一对咁嘅手套。嗯、好啦，咁啊发生咩事呢，咁我记得嗰次咧应该系喺柴湾公园同啲叔叔踢波，咁我又系即系英勇即系出巡咁样就即系守门员咁样啦。好啦，咁啊个波咧沿住边界一路个逆风一路跑到禁区边，即系角球位嘅时候咧。佢就選擇傳中啦，咁呢個時候龍門就有兩個做法啦，咁一係就打入去，一係就接實佢，係啦。咁但係咧個叔叔咧，佢又即係有少少腳法地咧，佢唔係斬一個高波，佢片一個中腰嘅地波， 係 即係大概上寸下寸嘅位片出嚟。咁嚟緊迎面有個前鋒又同我撞緊埋嚟一齊， 哦， 好啦，咁大家其實係鬥快要攞到個控球權啦，個情況即係想象到個畫面啦。好啦，咁勇字当头啦，咁我就用手向前一怼，即系向前扑个波，咁就踢走咗个波，即系我打走 咗，扶走咗个波， 扶走个波，即系我用手指怼走咗个波，咁然后咧个叔叔因为佢又要争波嘛，咁佢咪照一脚射埋嚟啦，佢一嘢踢咗落手指公嗰度， 即 系 手。 手指公，脚 踢落手指公， 踢落手指公。嗱，你有试过篤鱼蛋啦？ 系 篤鱼蛋就系一个篮球或者足球咁啱啱好食正，咁你个手指公嗰、那个即系嗰个关节位肿咗，应该系咁样啦。好啦，咁我嗰日就系俾佢，应该系 exactly 就系嗰个力度就系踢咗落手指公，即系佢唔系踢到侧边，佢真系好似篤鱼蛋咁踢中咗。 哇， 系啦，咁嗰下系已经开始痛啦。咁啊痛啦，咁啊哦，咁应该都系篤鱼蛋啫，或者觉得应该冇咩事咁样。咁啊翻到去第二日，咦，就开始唔系篤鱼蛋咁简单咯。我开始去到咩地步咧？系手指公下半段去到呢个叫咩虎口位啊？ 系 虎口唔系虎口位， 手枕啊， 手枕系手枕位。我个手枕位咧， 紫色啊， 紫色 系， 同埋系。发到一隻水煮蛋咁大粒， 哇！ 系啦，咁嗰次咧就系我人生应该系最严重嘅一次啦。咁但系，因为屋企人咧经常都话，诶，蠢人先会做龙门嘅，梗系做前锋噶啦，咪受伤咪就 系 龙门受伤咯。咁所以我系完全唔敢讲俾屋企人知，即系点处理啦。 几多岁啊？嗰阵时 中三、中四，即系十三四岁啦， 俾个波省差唔多啦。 系啦，咁结果咧，我只系可以咧自己去药房，因为痛到我写唔到字啊。 系， 我系要去药房问嗰啲职员话，我想问有冇啲绷带，然后自己就 哎呀 扎住。起码嗱，即系其实我究竟入边有冇好似嘉怡咁样裂咗，定系肌肉？有問題，我到而家都唔知道。總之我就記得、 各位小朋友，如果聽緊真係唔好學啊，要同爸爸媽媽 講。其實要同屋企人講嘅， 梗係睇醫生 嘅。但細個驚啊嘛，咁結果就自己扎住勉強。我記得我係扎咗差唔多成個月，即係每朝扎住。我阿爸仲問我做咩無啦啦扎住隻手？哇！潮流嘅嘢你唔明嘅，即係仲要扮冇事啊！咁 有咩事真係大鑊？ 係啦，咁就扎住隻手。咁結果自從嗰次之後咧。 我就学识要再对自己好啲，我就储钱买有指骨嘅龙门手套啦。 咩叫指骨啊？ 即系个龙门手套入边咧会有一个类似胶条或者即系总之有条硬条喺度啦，咁就令你只手指咧有个 supporting 同埋保护喺入边。 哦，即系如果佢踢落去就唔会踢到你只手指啊？ 射咁啲力，射咁啲力咯，系、哦、啦。又或者有啲龙门，如果你再睇即系专业嗰啲，佢会入边再包多一浸先至去踢波咁样嘅，系、哦、啦。但系嗰次咧。应该算是我踢波以嚟最伤嘅事啦， 即系你冇用任何嘅疗法，等佢自己好啊？ 系啊，吓就 即系咩捽啲咩散瘀膏啊，咩药咩田七药酒啊，乜都冇啊， 乜都冇，就系、是、自己包住只手， 攞支铁打走都唔使死噶，系咪啊哥？ 细个唔识啊嘛，即系又唔敢话俾人知，又咪最多查下起尿陀咁，但系你其实你睇得出一定唔系瘀咗嘅嗰个状态， 其实有机会可能系骨裂啊、甩胶啊。 好彩佢又识扎住佢， 咁又学过下急救嘅，即系铜关。咁但系同埋严格嚟讲啦，即系我手指尾见唔见到啊？ 系， 其实系歪晒噶啦。 咩手指尾歪？ 即系我手指尾拍唔埋噶。 吓、啊，你唔系特登分开 的？唔系啊，我天生咧细个嘅时候，我记得阿妈 闪扑啊， 系啦，细个嘅时候阿妈同我睇咧，就话我储到钱就系、是、啲手指埋唔埋啦。 你知边个闪扑啊？ Star Trek 啊，星际奇遇记 有个叫闪扑嘅队长，佢可以咁样啊，系啊系啊，曾嘉仪做到。 唔系，但我唔系无名指同中指，系啦，我系 手指尾离奇剪开咗， 系啦。 我以为你系特登唔拍埋去噶，但系你原来系 应该系踢波成日，即系一系其实一系手指公啦，一系手指尾咧，咁呢个波系咁散到个。歪咗或者你出去经常笃鱼蛋地歪咗就出现咗呢个嘅状况咯。 系我哋唔鼓吹唔鼓励， 唔鼓吹唔鼓励啦，系啦，即系遇到一啲咩嘅意外系应该要去睇医生嘅。 系啊，因为之后啲咩事点算啊？一世啊，大佬，唔好为咗嗰一刻啊！ 安全大事好似 系啊， 系啊，我都可以拍啲运动安全大事。唔好以为咁样系战绩，咁样唔系好型嘅， 唔系好型啊。 虽然可以几廿年后攞翻嚟开咪嘅时候讲。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手呢，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怕你难过转身就走，那就这样吧，我会了解的。 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好，陳星嘅把悲傷留給自己啊，咁啊，所以小朋友啊，如果聽到有受傷，就即刻通知屋企人啦、 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而家年紀越嚟越大咧，我漸漸就學會咧，即係細個真係好中意逞強，而家咧我我認嘅，我驚受傷，我驚整親，我驚死。即係譬如有時無論做運動又好啦，或者譬如行山，嗯、你都知有，即係有時真係一念，唔好話一念之差啦，就係、是、你嗰個決定，你決定兩步落定係逐步逐步落， 哦、 就係嗰下你錯錯就可能有排搞。咁我而家咧，喂年紀大真係冇咁。 都唔 係 淨係因為年紀大嘅，我覺得大家都要學識下要愛自己。 係講得最多嘅，即係如果踢週末波嗰啲講得最多。唉，算啦，听日仲要翻工啊！ 真系可以唔使用嘅，咁同埋，亦都无谓搞到人啊！你知啦，譬如咧个山上面受咗伤，又咪又有人 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 多谢安全大使周嘉怡，拜拜， 拜拜。